具体怎么回事你跟我说道说道，我得知道是什么问题。原来呢，是2年前他25岁的女儿因为左脚跟疼，脚跟上后边疼，上医院做检查，查出来呢，检查结果是 AS， 什么意思呢？就是强直性脊柱炎。这种病呢，是一种以骶髂关节和脊柱附着点炎症为主要症状的免疫性的疾病。那么严重的话，它会造成眼、肺、肌肉、骨骼的病变，而且这种病呢，在目前呢还没有根治的办法。从这个病确诊的那天起，那么这个疼痛就一直伴随着他女儿。他女儿就再也没有睡过一个完整的觉。疼痛的部位呢，从起初的脚跟变成了骶髂关节，再后来呢，疼痛就蔓延到整个腰背部，然后呢是右胳膊肘子关节、左胳膊肘子关节，经常是一个晚上他就把疼痛的位置啊摁得都发青了。一开始呢睡觉好像还好点，问题不大，只是每天半夜呢会被这个疼醒过来，但至少还能睡几个小时。后来呢，因为对这个疼痛的恐惧，想到晚上又要睡着睡着被疼醒，这就有了压力了，连入睡呢也就变成一件奢侈的事情了。如果病情严重的话，一天24个小时，他有21个小时都在疼，每一分钟都在疼，剩下3个小时全靠安眠药和止疼药挺过去。他就跟我讲，打那以后他女儿的性格变得越来越暴躁，总是哭，总是跟人争吵。陈医生呢就劝女儿，你分散一下注意力，但是女儿就说，爸呀，我每一分每一秒都在疼，你让我怎么个分散，除非死了。那么陈大夫听完女儿的话哑口无言，只是恨自己不能替女儿去疼。后来呢，他女儿整个人呢就被这个疼痛给拖垮了，像是一具行尸走肉，经常呢在床上一躺好几天。陈医生知道他是醒着，只是呢他不愿意睁开眼睛，因为他的脚跟也不能着地，不能挨任何的地方，只能悬空。骶髂关节疼的时候呢，他就不能平躺在床上，得侧着身子睡，背部的肌肉呢像被拧麻花一样拧着，又只能坐起来。所以他女儿唯一能做的事儿就是吃止疼药，后来呢已经吃到了最大剂量。那么骨科的教授就对他女儿说呀，如果你还疼就只能打封闭。那么陈医生不愿意，因为他女儿刚刚查出来骨质疏松，这才28岁。28岁的人，这个骨密度啊好像就是50岁的停经的妇女同志一样。如果这种情况下你再打封闭，这骨头呢怕是就完蛋了。那么当时我就问陈医生，我说难道你们疼痛科对这样的患者就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吗？他摇了摇头说，在强直性脊柱炎这块目前的确没有什么行之有效的止疼方法，而采取神经阻滞疗法和用止疼药那是一样，不过就是麻痹痛觉神经罢了。而他这一次之所以来找我，是因为他的女儿吞了一大把安眠药想自杀。幸好呢发现及时，虽然说他女儿已经抢救过来了，人呢还在医院里住着啊。他当时就哭着跟我说，他说，徐主任呢，我算是个什么医生啊，我连自个儿女儿都救不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疼。我就安慰他，我说这个人呢，我们总有无能为力的时候，你呢先带我去看看他。后来呢我在医院里见到了他女儿，我就感觉这个心呢像被扎了一样。 一个正值花样年华的姑娘，被这个病痛折磨得完全没有一丁点年轻人的朝气。见到我和陈医生过来，他也不吱声。我把生物场治疗仪拿出来，通上电，我就问他，我说，姑娘，你现在哪儿最疼啊？他指了指腰。于是呢，我让他找了一个最最舒服的姿势。我把治疗仪的主机放在了他的后腰，让他靠着，并且呢，让他两手握住手握式电极，我给他调节脉冲的频率，在30赫兹左右的时候，他是完全没有什么感觉的。 嗯， 于是我一点一点的加大频率，最后加到了100赫兹，他终于有了反应。 哦， 他说身上啊，好像在过电，有细微的电流在他体内钻。100赫兹啊，说实话，寻常的患者一般50赫兹就受不了了，他们都会把手里的手握式电极会扔掉。但是在这个女孩子身上，她仅仅只感觉到了细微的电流。 嗯， 那么大家说，她的血脉经脉到底堵到个什么程度啊？因为我们中医讲，不通则痛。 嗯， 一切的疼痛都源于不通，而生物场治疗仪它所释放出的脉冲，就是专门破除瘀阻、活血化瘀的。给他治疗了20分钟以后，我看他的表情啊，有些放松下来了。我问他怎么样，他给了我一个微笑，说好很多了，没那么疼了。当时陈医生一听这话，激动的又哭了。他就说，你快谢谢你徐奶奶呀，你快谢谢她。后来呢，第15天的时候，她闺女啊能够下地走动了。 嗯， 腰背部的疼痛也减轻了很多。这个止疼药呢就减到了一天两次啊，间隔12小时吃一次止疼药。就这么治疗仪辅助治疗了一个月，她的骶髂关节、肘关节这个疼痛很少发作，并且发作时候的这个疼痛的程度是完全可以忍耐的。 哦， 连续两个月的治疗仪的辅助治疗，他的疼痛几乎不再发作，只是偶尔呢，在早上起床的时候，感觉到些许的关节的僵硬，然后他的睡眠质量有了显著的提高，入睡也不困难了，半夜呢也不会啊再被疼醒了。而且生物场治疗仪不仅仅是缓解了他的疼痛，还起到了辅助治疗作用。 嗯， 他再次在医院里做检查的时候，发现炎症消除了很多，关节旁的水肿也消失了，软骨呢也得到了恢复。因为生物场治疗仪它所释放出来的纳米远红外线能够起到杀菌消炎的作用，而它释放出来的高地磁也有效地修复了它受损的骨细胞。其实这个病的确是有些棘手，那么这个孩子现在还在坚持做。 嗯， 但不管怎么说，他已经基本上恢复了正常的行走能力。所以他的父亲陈医生呢，又是这家医院第一个建议要引进生物场治疗仪的医院。 嗯，其实啊，最近参加生物场健康公益万里行的朋友们呢，也都纷纷反映，这生物场治疗仪对于疼痛的缓解作用，那真的是立竿见影。 是啊，其实在生物场治疗仪的这个研发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研发组啊，这些老师啊，研究人员呢，大夫医生啊，我们坐在一起讨论的时候，当时我就提出，我希望咱们做出来的这个治疗仪呢，能够起到迅速止痛的作用，我们要让止痛的效果最大化。 嗯， 那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很奇怪啊，你一个中医啊，中医讲究循序渐进，通过治本来实现指标，您怎么会把迅速止痛作为研发重点呢？这个我跟大家讲， 因为我是一个行医50多年的老中医，我太了解对患者来说这个疼痛它意味着什么了。所以我经常对大夫也在说，治病根儿是我们中医的优势，但止疼绝对要先行。 嗯， 你们要让患者能等到病根拔出的那天。因此呢，我们研发小组将迅速止痛作为了研发任务的重中之重。那么结合中医的痛则不通，通则不痛的理论，融入了能够活血化瘀、通经活络的脉冲，然后呢，我们再结合八马的高地磁，使脉冲呢能够直达皮下9到12公分，这个止疼的效果由内而外更加显著。那么在临床上比较常见的疾病产生的疼痛，有这个心血管病人，像很多的心脏病人，比如说冠心病啊、心梗啊、心衰呀，都面临着一个问题， 嗯， 那就是阵发性的心绞痛。 哦， 一发作，这个疼痛放射到左肩、左臂内侧，甚至到达无名指和小指。那轻一点的呢，就是平时心脏啊憋闷，伴有那种嘶嘶啦啦的那种阵痛，发展到严重一点，那疼起来整个人他就动不了了。 嗯， 就感觉这个胸口啊，它有压迫感，啊，发闷，或者呢，像是被人勒着一样，有那种紧缩感。我们有些同志就说了，发病的时候我就有一种濒死感，就是好像要死亡的这种感觉，啊，就是整个人好像要死过去了一样。那么这个都是血管的瞬间堵塞，导致了心脏短暂性的一种缺血产生的这种疼痛。那么这种疼痛其实它就叫心绞痛啊。那我们在做临床数据统计显示，好像压在这个胸口的大石头被拿掉了， 嗯， 那么2到5次之后，这个心绞痛发作的次数它就会明显的减少，这是因为生物场治疗仪释放的脉冲快速的活血化瘀，很快的很好的改善了我们心血管的血液循环。那么血液循环畅通了，心脏供血平稳，那就不会产生心绞痛。所以啊，有心脏病的，特别是有一些朋友啊，平时啊都有严重的心绞痛的，那么通过生物场治疗仪之后，你就会发现你的病在渐渐的好转，包括症状消失了，心绞痛呢不痛了。以前呢，我们很多朋友不敢照料啊，有的呢上个3楼肯定要发生心绞痛，现在呢上到5楼也没事儿，觉呢也睡好了，头也不疼了，心脏呢他的心跳也正常了。那么最重要的是心绞痛不发作了，那这个病要是不发了，也不用随身带着硝酸甘油了，不用担心医院呢让你支架了，那多好啊。那咱们说临床上还有这个骨关节疼痛的啊，所有的骨病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疼啊。咱们有风湿的、类风湿的这些个朋友，往往都会出现关节肿胀、关节疼痛。有的风湿、类风湿的患者的这些朋友晚上疼的总也没法睡觉，真像用刀弯着骨头一样难受。那么关节疼痛啊，在西医看来是伴随炎症引起的关节周围组织水肿，中医认为呢，这都是由于风寒湿这些外邪淤堵在经络之中，导致经络不通，所以呢就会造成这样的现状。那么体内有风湿的人，他就会形成类风湿，有风湿他就会形成风湿老寒腿。那么大伙儿也都知道，外邪呀它是藏匿在经络当中，而普通的药物 为什么治不好病呢？因为这个药物很难进入到经络的。而生物场治疗仪，它释放的是一种物理能量，释放的脉冲啊，很容易进入人体的经络，瞬间疏通经络，并且把风寒湿这些个外邪顺着咱们的经络排出体外。所以呢，对于骨关节疼痛而言，生物场治疗仪它具有迅速缓解疼痛的效果。那么前两天呢，参与这个免费体验的有一位70来岁的这个老同志，拄着拐，哎呀，一步一停的。老爷子呢，他是严重的风湿，两条腿的膝盖部位出现了严重的变形，所以行走啊，这个活动啊，非常困难。老爷子当时就跟咱们大夫说，大夫啊，我走不了了，这个没关系啊，只要别让我疼就行了。那大家想想，这个疼是多么的让人痛苦，即便我走不了了都没问题，就是不要疼啊。当时我们医务人员呢，就给他用上了生物场治疗仪。老同志呢，边体验边休息，刚刚做完20分钟的，手机响了，老伴儿打来的。老伴儿说，老头子，我忘带钥匙了。这下子老同志赶紧起身回家。没过10分钟，哎，我跟你说，老同志又返回了。 哦，怎么了？ 因为他的拐棍落了。 哦， 老同志回来之后哈哈大笑，他这才想起来，哎，来的时候呢是腿疼的走不了了。你看，这就是生物场治疗仪止疼的作用。我们很多患者用上生物场治疗仪，就发现过去这个关节肿胀的，做了几次结果消肿了，以前呢这腿脚都不敢活动不敢负重的，做了几次这腿脚就能使劲了啊。还有很多颈椎腰椎痛的中老年朋友，这个颈椎病啊，疼啊，不敢回头啊，这一扬脖子一低头，那关节嘎嘎的响，不光是关节嘎嘎的响，脑袋还迷糊，早起呢还这个脖子特别僵硬啊，坐在床边他半天不敢起来走。这个腰椎病有些朋友就不敢哈腰，要是拖一个地呀，那就跟要了命一样，看着地上有什么东西有垃圾不敢弯腰去捡，穿鞋子都得有讲究，得穿那个没有鞋带的鞋啊，因为你有鞋带你得弯腰去系吧，那弯腰腰下不去，腿也下不去。那鞋带没了，脚一伸往里头一踩不就行了吗？还有一些肩周炎患者，那个胳膊抬不起来好些年了，自己的脑袋自己的手够不着，披头散发梳不了头，伸手够不着东西等等等等。那么这类患者，你用上生物场治疗仪的当天，你就能够缓解疼痛啊，因为高地磁脉冲啊，对这个经络瘀滞的破除效果非常好。你像这几天有几个来这个免费辅助治疗的患者，有着几十年的颈椎病，这脖子后头都肿了一个大包。 怎么会有大包呢？ 因为他的这个经络瘀滞了啊，血液走到这儿他过不去了，那都堵在这儿，他自然就起个包啊。结果呢辅助治疗了三次，我跟你讲，他这个包下去了啊，脖子也能够自由的转动了。那这位朋友他要是坚持的一个月两个月啊，一两个月的时间，让生物场治疗仪把他的骨细胞修复了，让这个润滑液能够正常的分泌出来，然后濡润他的关节。那我们那会儿在临床试验的时候，我们还接触过另外一种病啊，叫三叉神经疼的。这个病疼起来简直了啊，就是没有什么 原来形容了，你恨不得就是撞柱子、撞墙去， 嗯， 疼到这个程度， 很痛苦。 哎，而且止疼片吃下来不管用啊。那么用生物场治疗仪第一次之后，当天回去，到第二天再来，一次都没有犯过病， 嗯， 就给他激动坏了。那么三次之后，就是他刷牙洗脸的时候，或者张嘴嚼东西啊，他那个左脸也没有疼痛感。连续一个月，他就说：“徐主任呐，我这三叉神经疼没事儿了， 哦， 我是不是可以不用再来了？我们单位呀，工作特别忙，啊，我得忙工作。”我就跟他说：“啊，好了，伤疤忘了疼了是吧？”我说你最好还是巩固巩固。他说我自己感觉应该没问题。我跟大家讲，我们做了这么多的临床试验啊，我跟大伙儿讲，无论是我刚刚提到的这些强制性脊柱炎啊，还有大家伙儿的心绞痛啊，颈肩腰腿病，三叉神经痛，头痛的，还是风湿类风湿、痛风、软组织和关节的损伤，以及呢退行性的骨关节的病变引发的这个疼痛啊，还有什么神经性的头痛、顽固性的疼痛的，还有一些个，这个我要特别讲一讲。我们有同志不当心得了带状疱疹，好了几年以后，这个疼痛依然存在，神经痛带状疱疹后遗症导致的啊。还有呢，这个椎间盘突出症啊，腰椎间盘突出啊，狭窄、膨出、滑脱等等啊，还有血栓性的脉管炎的、胃疼的、特发性的这个胸腹疼的啊，等等等等这些疼痛症。那么在生物场治疗仪的作用下，当次你的疼痛会减轻啊，有的人基本消失啊，当次很明显的感觉，基本上半个月左右疼痛啊，特别是以前疼得很厉害的人，疼痛减轻大半。 嗯， 其实说到这儿啊，我就想到当年呢、啊、去那个巴马考察的时候，我发现很多妇女反应，哎，这个我们女同志都知道，当了妈的都知道，生孩子是跟过鬼门关一样。他们在生孩子的时候不感觉怎么疼。 哦， 啊，这个就是巴马地区的妇女他们能享受到，咱们其他地方的妇女享受不到。啊，咱们现在一些孩子一说生孩子特别紧张，疼得受不住了。那么你在巴马，你去问问那些妇女，回忆生孩子的时候，几乎没有说很疼的。 嗯，这是为什么呢？ 这个呢，就是因为巴马长寿村它独特的地磁场产生的止疼的作用。所以啊，我是真的很希望世间所有的人都像巴马人一样，无病无痛的生活啊。幸福的含义啊很广泛，但是大伙儿得记着，这所有的幸福它都要依托于健康的躯体。一个长期躺在病床上的患者，你就算是拥有了金钱地位，你也很难拥有幸福。同时呢，这个对于我们这些病人的亲人来说，他同样也是一种痛苦。所以说呀，人呐，最宝贵的是什么呢？就是健康。 嗯， 你拥有了健康，你不用打针，你不用吃药，你不去用高昂的医疗器械，你不去置换肝脏肾脏，你不用成年累月的躺在病床上，那么你就是最幸福的。之前有一位患者啊，他告诉我他特别爱打麻将，有的时候为了赢回输掉的钱，坚持7个小时不上厕所，那也是常有的事儿。 有一回呢，他的手气不太好，总是输。但是呢，在打到第四圈的时候，用他的话来说，那叫时来运转，开始有了赢钱的迹象。当时虽然有点内急，但是因为怕好运溜走了，这个先生呢，他就一直憋着没上厕所，直到后来实在憋不住了，这才准备去厕所。可是因为用力过猛，这个麻将桌角呢就碰到了他的肚子上，他忍着痛上厕所的时候，他就发现小便有点困难了。 嗯， 打那之后，他发现每一次只要他憋尿，他的肚子就会开始疼，那么他就上医院去检查了。通过多项仪器检查，没有发现脏腑组织器官有任何的病变，那么大夫啊，就给他开了利尿通淋的药，帮助他通畅小便。可是患者发现药吃了不仅并没好，反而越治越重，这个疼痛呢，从这个肚子转移到了小腹，整个肚脐这儿一下子都肿了，肿了之后接下来就开始溃烂，后来呢，小腹呢更是烂出了五个孔，这就导致他每次刚有尿意，这五个孔就一起往外流尿液。 哦， 当时呢，他请了很多的大夫，这些大夫一看就说这病啊治不了，医院呢给开的外敷药也没有任何的效果，最后找到我，我给他做了检查。我就发现他是因为长时间憋尿导致毒素在输尿管堆积，被侵蚀出现了破溃，形成了与体表之间的一个漏道，所以他这个尿液呀经常会往外渗漏，看到这个尿液往外漏，他自己也特别痛苦，也受到了不小的惊吓。所以呢，我就看到他这个情况，就给他用上了生物场治疗仪，还有我给他用了一个啊老方子，叫扶正固表汤。20天后，这个人身体的漏道长好了， 嗯， 皮肤慢慢恢复正常了，皮肤慢慢的也长好了。 哦， 其实啊，正是因为健康是咱们一生下来就有的，所以呢，咱们才不懂得珍惜。那只有当咱们经历过大的变迁，比如说生死别离，或者大型的天灾之后，咱们的心态那才会发生变化，咱们才会更加期盼自己和身边的人呢，能够平安健康的生活。这一家人健健康康的在一起，这便是幸福啊。而我们历代传承人都将治病救人，患者的健康的生活作为最大的幸福。这份幸福我们已经坚守了200多年，并且呢也会一直坚守下去。 嗯， 那巴马人咱们没法跟人家比，人家是占据了这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了，那咱们也不用去羡慕。但是生物场治疗仪是在巴马高地磁的基础上研发出来的医疗器械，更强它更有效，就能够实现无病无痛浑身轻松的这个状态。 嗯，全新的生物疗法希望大家伙呢都能够应用上。非常感谢徐主任的精彩讲解。那对于想要领取1000块钱体验费用的朋友，如果您想参与节目之后就可以进行报名领取。以下是广告时间。健康公益万里行公益活动正式启动。健康公益万里行公益活动正式启动。将免费向市民发放1000元远红外磁电脉冲治疗仪体验卡，可免费体验10次。想要免费领取1000元体验费用，请您在节目后马上拨打电话进行报名申请。报名申请电话：400108。 1000元体验费用，请您在节目后马上拨打电话进行报名申请。报名申请电话：400-108-1661，400-108-1661。温馨提示：请仔细阅读产品说明书，或在医务人员指导下购买和使用。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的，接下来有请中医传承人徐桂英主任。那在这个环节，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400-108-1661。 这位朋友你好。 哎，你是徐主任吗？ 对，我徐桂英，你好啊。 啊，徐主任。 哎。 我原来啊，我这眼睛啊， 啊， 治了26、7年了。 啊。 这眼越治是一个是黄斑变性， 啊， 一个就是就是针眼老疼，到现在我都没有信，说句实在话我都没有信心了。 嗯 嗯。 后来我就是最近啊，我这眼睛 啊， 就是一下就是吃上您那个那叫什么 啊，气血双补方。 哎呀，现在一点不疼了。 啊， 徐主任啊，我真感谢你啊。 哎， 现在啊我听说是，嗯，就是我不是听那个广播吗？ 啊啊， 我听广播您天天在讲课 啊， 现在搞的叫什么呀，治疗仪。 嗯， 我现在的话我就来报您。我 啊， 我一点的那什么，现在我正在坐着呢。 啊，正在坐呢。哎，嗯嗯。 啊，我正在坐着。 嗯，好。 啊，我现在啊， 嗯， 现在做哪方面的来，就是我就是前列腺这方面的。 嗯。 一个是腿抽筋儿。 腿抽筋儿。 就是晚上啊， 嗯嗯， 盖不了那个被子，盖腿露出以后啊， 啊啊， 或者是盖的多一点。 嗯。 热了它也抽 啊，热了 也抽，冷了它还抽。 嗯 嗯 嗯嗯， 抽筋儿。 嗯 嗯， 现在不是用那个生物场 治疗仪 吧？ 嗯， 那什么，我想试一试，不是？ 嗯， 我现在已经来到这儿了，我已经跟这儿的就院长 啊， 我请求好了 啊， 徐主任 啊， 麻烦您，有劳您 啊。 嗯，给看您给我一个答复，我能不能见效？要能见效的话，我就那什么，我就老做。 嗯，那我首先告诉你，如果你的前列腺的问题， 嗯， 增生肥大， 嗯， 压迫尿道了， 嗯， 你这个病， 嗯， 今天做一次啊， 嗯， 你的夜尿多就是好转啊。如果说你一晚上上10回厕所，我举个例子来讲，你今天做一次， 嗯， 今天晚上上8回， 嗯， 明天做一次，明天晚上回去上6回。 哦， 还有呢，这个前列腺这个问题啊，我们说， 嗯， 它外头有一层脂质包膜，这个我跟大伙儿都讲，这个脂质包膜呢，它是保护男同志的前列腺的。那么，当我们年纪大了，人的代谢， 嗯， 人的整体的代谢功能下降了。那你前列腺里边的这个细胞，它的代谢功能下降了，那它不能进行新陈代谢的话，里边的这个杂质它也多，那么杂质多就会导致细胞，为什么说前列腺炎呢，发炎了，你这儿有炎症了它不得肿吗？前列腺本身它就那么板栗那么大那么一点儿，它要是大点的不往鸽子蛋那么大往那儿长啊，对不对？那长外边有一层脂质包膜，那么 对， 这个时候呢，你实在里边炎症多了，它也扩大，慢慢大了，大了以后就压迫你的尿道，尿道一压迫， 哦， 所以你有一点点膀胱里有尿的时候，你就有一种要上厕所的感觉，你就总去， 嗯， 生物场治疗仪释放的这个地磁场，它可以控制你前列腺细胞的数量，修复它， 哦， 它你的这个杂质通过前列腺的腺管把它代谢出去，然后你的细胞正常了，你的这个前列腺不往外扩充它的地盘了， 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不增生肥大，不增生肥大呢，不压迫你的尿道呢，你就不会出现尿频、尿急、夜尿多、排尿等待费力啊这些情况。还有一个呢，这个仪器它有一个远红外，这个远红外的穿透呢，不是像以前咱们说的做做理疗啊、烤烤灯啊，它能穿透9到12公分。所以你抱着这台仪器的时候，你说是不是直接往里头穿透了，热乎乎的， 就是 对，所以你一次的话应该就很有效。气血双补方您现在吃着呢，有着呢，您就先吃着， 我吃着了， 哎，有你吃着，你再加上生物场治疗仪的这个针对性的啊，那你身上的这两个病那就不叫个事儿。我就这么跟你说， 不叫个事儿， 哎，不叫个事儿， 不叫个事 儿，哎， 真的 啊， 真的， 真的， 啊， 你试我一句话，你十次你下来，你要是前列腺没改善，你来找我。 是，我现在我给你跪着磕个头。 你甭给我磕头，我就让你的前列腺轻轻松松好了，让你一觉睡到大天亮。回头呢，我让院长送您三参饮。算是我啊对你的一个回报吧，对我们这个这么信任，回头让院长给你好不好？ 太好了，我永远跟着你。 哎，跟着我，咱俩年纪差不了。 我永远跟着 你。好啊。好了，那我就不多说了好吗？ 哦，谢谢你啊。 哎，不用谢，不用谢。好，再见。 我再给你磕一个吧。 哎呦，可不行可不行啊，可不能这样啊。好嘞，再见再见。哎，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那么现在在全国正在进行生物场健康公益万里行活动，很多朋友啊都在接受生物场治疗仪的免费体验，那么我们来听一听他们都有什么感受。这位朋友您好。 哎，你好。 哎，您好叔叔，您来自哪里的？ 我是大同的一名患者。 啊，多大年纪了？ 我今年60了。 60岁。您现在已经体验过治疗仪了吗？ 我体验过了2次，今天第3次了。 啊，那今天啊也是很荣幸啊，徐主任现在就在我身边，咱们就把治疗仪这体验3次之后您的反应和您的感受跟徐主任来分享一下好吗？ 好的好的。哎， 嗯，这位朋友您好，我徐桂英。 哎，徐主任你好。 哎， 您辛苦了。 啊，不辛苦不辛苦啊。为大伙儿服务应该的。说说看，您在做治疗仪，那您现在是为什么病来进行治疗的？ 我主要就是糖尿病7年了。 7年糖尿病，血糖多少？ 哎，血糖，你要是反正是空腹吧，我现在就吃点药不是？ 啊。 哎，你做完这个效果更好。 啊。 我来的时候呢，空腹啊，就饭后吧，就是测完是就12点多。 啊。 哎，做完以后这个。做完呢再检查一次呢就8点多9点了。 哦，八 挺好。啊，这样挺好。 您这个糖尿病啊，你得了以后平时有没有什么口渴呀、口干呐、口苦啊、上厕所比较多呀、喝水比较多有吗？ 这我比较发现的早了一点 啊。 当时呢就是我去我妈那小便的时候，我妈我一走以后发现，哎，脚底下黏糊糊的，有点黏。 啊。 这我就赶快去查，哎，就发现早了一点。你要发现晚了呢，那就血糖肯定要高了。然后就赶快就吃药呀，这还它就降下来了。 嗯嗯。 哦， 吃药就降下来了。 哎，我完就通过这个生物场治疗仪，哎，效果更好。 效果 更好。我就每天就这样，哎，更好了就。 啊，在你的身上还有别的什么样的病症吗？ 我别的症状现在就发现什么，就左眼已经马虎了。 那就是并发症已经有了，糖尿病的眼病。 对对 啊。在你的身上除了眼病有，平时脾胃好不好？ 脾胃还好呢。 脾胃还可以。 还可以的。 还可以。有没有腰酸背疼的？ 没有，没有这个情况。 夜尿有没有比较多？ 反正我晚上吧，一小便就是个两次，最多两次。 啊，最多两次。这就说明啊，您这个病啊，确实得谢谢你妈妈啊，给你发现的比较早。 对对对 啊， 发现的早啊。 对对对，因为这个糖尿病在中医上呢，我们管它叫消渴症。那您的舌苔是什么颜色呢？ 我舌苔都是好呢，我另外我是发现我舌苔吧，在以前在医院看过，是沟纹舌，舌头啊都是一道一道一道的，是那样的。 舌苔上 不一样， 发现很多的道是吧？ 对对对。 啊，道咱们说这种舌苔呢，舌相呢叫裂纹舌，裂纹。 对对对。 裂纹舌就是糖尿病啊，都是阴虚火旺，所以在你的体内有内热，也说明你脾虚啊。如果说旁边舌头旁边有坑坑洼洼的像齿痕一样，那就说明你还脾虚啊。 哦， 哎，所以这个治病呢，咱们说了啊，你这个脾胃呀啊，体内的内热呀，或者肾虚呀啊，或者是肺功能啊，这个气不足了以后，这个糖尿病它就容易得。那么咱们这台生物场治疗仪，实际上呢，就是生物场治疗仪把你体内多余的这个血糖，血液当中多余的血糖帮你代谢出去了。啊，咱们说糖尿病它怎么来的，西医上就讲胰岛细胞不工作了，不能正常的代谢胰岛素了，那你血液当中多余的糖分没地儿去，它就在里头损伤你的血管内皮细胞，回头慢慢慢慢的糖尿病的并发症现在有眼病了，以后呢还有心病啊脑病啊，这都有可能发生。所以这个病咱不能忽略，不能说哎呀我这个是轻的，它轻的它照样你吃着药它也有并发症。所以说生物场治疗仪它能让你的细胞正常的代谢胰岛素，你的胰岛正常工作了，那你并发症它就逐渐消失，而且它能让你的血液循环正常，它主要靠的呢就是咱们这个生物场治疗仪里头的生物场的脉冲以及生物场的远红外给你进行调理。所以说自己觉得效果好，我就得跟你讲啊，你得坚持做，一般来说要是七八次以后你这个效果就会更加好。 哦， 啊，所以能坚持个几个月的话，那这效果就更加更加好了。好，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啊。 啊，谢谢徐主任了。 哎，不用谢。哎，好好，再见。 哎，再见。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400-108-1661，400-108-1661。这位朋友你好。 你好。 哎，你好，欢迎您。您来自哪里的？ 抚顺。 啊，抚顺。 抚顺，对。 你已经做过生物场治疗仪了是吗？ 对，做了。 啊，已经做过了。那今天啊，徐主任就在我身边，咱们就把这个治疗仪之后您的效果和反应跟徐主任来分享一下好吗？ 好嘞。 好，这位朋友您好，我徐桂英。 哎，徐主任你好。 哎， 太感谢你了。 啊， 哎呀，不容易，太感谢你了，你给广大患者带来了福音。 啊，说说您。 疾病治好了。 疾病治好了。您 感谢徐主任。 我想问问今年多大年纪啊？ 66。 66啊。那您觉得是哪儿不舒服啊，用这个生物场治疗仪？ 我主要是腰托。 腰托。 腰托，3-5节腰托 啊， 是腰间盘突出，压迫椎管狭窄。 哦，还有椎管狭窄。 对，最严重的时候就是都走不了路。 那 右腿迈不开步。 迈不开步，有几年了这个病啊？ 3年了。 有 3年 了。 3年了。 那你进行过什么治疗呢？ 吃在抚顺中医院吃一种叫氨糖的那种药。 吃药，再有什么呢？ 吃药，然后就是缓解呗， 缓解一下， 缓解缓解一下， 效果不是最明显， 不 是吧？ 对，不那么明显。他隔三差五他就犯，一年得犯过几次 啊？一年得犯几回？得就得不动了，躺着呗。 对， 是不是啊？ 对，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体验过后这个腰咋样啊？ 哎呀，体验完事儿这个特别明显，做了几次啊？就是。我在没体验之前，那个每天早上起来，腰脚的特别皱，沉呢， 沉， 就是哎，起来之后不能说你该干啥马上干啥，不行，得慢慢轻轻的活动，哎，左转右转，就弯弯腰干啥的，哎，活动一会儿，然后才能那个走路，就是做完这个之后呢，哎，起来特别轻松，没有以前的感觉了，没有以前感觉了， 啊， 走路也轻松。 走路也轻松， 哎，轻松， 这就好像是一个 改善太大了， 改善太大了，做之前没有想过， 没有没有，没有， 那您觉得这个腰部您做了之后有明显的这个改善，不像之前起来得慢悠悠，当心着点，别压着哪儿，卡在哪儿，又迈不开腿了，那身上还有什么别的改善没有？ 别的改善，我有个额外的惊喜，就是说，我体重减了，这几天体重能减了5到6斤，体重了。 体重 减了，减轻了。我以前没做之前，我是165。 165。 这做完之后，现在不到160了。 不到160了。那你 完了，胃肠感觉挨饿了。挨饿吃饭有 问题，这就是你减肥呀、你认为这体重为什么会减了？第一，咱们这个宿便往往不一定排得掉的，你把主机靠在肚子上，你知道吗？你在做的过程当中，咱们这个远红外的这个治疗仪呀、它那个远红外线能够直接穿透你的腹部，就是进入到什么呢？9到12公分。你的皮肤外头再往里头进到9到12公分，你热乎乎的，肠 是热， 对不对？ 肠 胃它整个给你调理了，你这一调理之后，你自己想一想，你这个大便是不是排的也比较多？ 多， 它代谢也好了，比平时多几天之后，这个大便就开始正常。也就是说，您的这个165斤的体重，其中垃圾毒素就在短期内排掉了5、6斤，你的肚子就软和了。 这肚子没了，肚子没了。 对呀、我就说你肚子软和了呀。 是。 所以这个就是什么呢？我们说脾胃是后天之本，您在治理腰椎间盘突出这个病症的过程当中，这个咱们这个生物场治疗仪的里边的远红外给你起到了这个作用，所以你就觉得哎呀，突然之间腰也得劲儿了，这肚子没了，少了几斤，啊，这个人就觉得很轻松，是不是啊？ 是是。 哎，所以这一台治疗仪，我们之前呢，很多用过的朋友就舍不得它，总想在家里留一台。 还有肩周还有毛病。 肩周。不着急，不着急。你一次次的做好了这个地方，感觉这儿问题不大了。以后呢再做别的地方啊，骨关节的病症啊，在做的过程当中，我们一般来说肝主筋肾主骨，你做的这个肾肩的这个情况恐怕没有这么大的明显的好转，但是也跟你不做之前是有变化的。觉得有点轻松没有？ 有这感觉。 有这感觉。 以前就是俩胳膊伸嘛，我的右侧肩周炎，俩胳膊就是伸不平，就是到高度不是一个高度， 不是一个高度，一高一低， 不是一个高度，对， 那现在呢？ 现在几乎差不哪去了 啊！但是你还没做肩周呢，对不对？ 啊，没做， 但是他已经啊，肝肾的 几乎差不多了， 几乎差不多了。 谢谢徐主任，哎呀，太感谢你了。 不用谢，不用谢，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啊。 哎， 好，再见。 好，再见，再见。好。 以下是广告时间。